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集当中，出于好奇，佩辛斯再次找到了马克斯威尔。他觉得马克斯威尔在当时的描述过程当中一定漏掉了些什么。佩辛斯严肃地看着马克斯威尔，马克斯威尔，我一直在想这些案子，不停地想，尤其是你说的话，我忍不住想你一定遗漏了一些事情。他很惊讶， 不会吧，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发誓。 我不是说你故意撒谎，小心那只蜜蜂，我只是说你可能漏掉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他用颤抖的手指梳理着头发， 我不知道。 听我说，佩辛斯精神一振，每个人除了我之外显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蒙面人把你关在车库里，车库的墙壁很薄，离房子的前门只有几英尺远，当时是晚上，又是在乡下，一点声音都可以听得很清楚。他的身子往前倾，并且压低声音，你没有听到门上面的铃铛在响吗？ 该死， 他喘了口气瞪大眼睛， 我是听见了。 佩辛斯冲进父亲的办公室，看见哲瑞雷恩阴沉地盯着窗外的时代广场。 这是在开会吗？ 佩辛斯脱掉手套，他的眼神意味着他带来了消息。年轻的罗威先生转过身来，健步向前。 佩蒂，巡官害我开始担心，你没事吗？ 好极了，谢谢。 佩辛斯冷淡地说， 我的运气最坏。 年轻人沮丧地说， 我刚刚走入死胡同，工作毫无进展，佩蒂， 真有意思。 是啊。 他坐在他面前，摆出沉思者的姿势。 我全错了，找错了方向。我伟大的莎士比亚研究计划现在化为乌有。天哪，这么多个月，这么多年。 佩仙斯哦了一声，脸色缓和下来。 对不起，戈登，我不了解。可怜的人。 巡官低吼着说， 别说废话了，你到哪儿去了？我们本来不等你了。 去哪儿？ 去见塞德拉。雷恩先生想到了一件事情。雷恩，你最好有话快说。 老绅士目光犀利地看着佩辛斯。 我们可以等一等。佩辛斯，什么事？你好像在刻意压抑兴奋的心情。 是吗？ 佩辛斯紧张地笑笑。 我向来就不会演戏，我刚刚发现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他故意拿出一支香烟。我跟马克斯威尔谈过。 马克斯威尔？为什么？ 巡官颇不以为然。 上次向他问话时问得不彻底，我想起一件事，没有人问过他。他知道凶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共有几个人进入阿莱斯家。 所以呢？ 雷恩停了一下。 如果是真的就有趣了。怎么说呢？ 房子被蒙面人搜了个底儿朝天，还有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他一直在车库里，神志清醒。我记得前门上方装着一个老式的铃铛，每次门开时就会响个不停。 啊！ 我想马克斯威尔一定听到了铃声，每一次都听到了。我问了他，他记得听到了。不过这好像不重要。 孩子，你实在是绝顶聪明。 雷恩轻声说。 我早先真笨，居然没有想到。反正马克斯威尔回想了先前发生的事，蒙面人把他关进车库以后，他拿了马克斯威尔的钥匙回去屋里。马克斯威尔清楚地听到铃铛响了两次，间隔时间很短，只有几秒钟。 两次？ 萨姆追问。 就是他开门的一次和进去时关门的一次。 没错，这表示蒙面人单独在屋里，之后一直很安静。马克斯威尔猜测大概过了至少半个小时，又有两次急促的铃铛声响起，不久后又有两次。这就是那个美妙的夜晚他听到的最后的声音。 我看这很充分了。 雷恩语气古怪。 好达令，罗威叫道，你真聪明，这下可有进展了。正如你所说的， 头两次铃声表示蒙面人进入屋内，第二回表示第二个人进入屋内，第三回表示其中一个人离开了，没有别的铃声了。所以整个凶杀案发生的时候，屋子里只有两个人，蒙面人和神秘客。 戈登，我猜就是这样。 佩辛斯大叫，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从时钟的证据来看，我们知道蒙面人就是刀斧手，而且根据尸体上的手表和手腕的砍痕，显然刀斧手就是杀人凶手。所以神秘客是受害人，遭到谋杀以后被丢进地窖。 减为了两个人了。 雷恩冷淡地说。 巡官，疑团就这么澄清了啊？等一等， 萨姆说。 小姐，先别着急，你怎么知道第二回的铃声 是第二个人来制造的。你怎么知道不是蒙面人离开屋子时制造的？还有，第二个人来引起的第三回铃声。 佩辛斯没等他说完就叫道：不，你看不出这不可能成立吗？我们知道那段时间内有人在屋里被杀，那个人是谁？如果第二个人在蒙面人离开后进去，结果是什么？没有凶手的凶杀案，所以第二个人一定是被害人。他没有离开屋子，因为马克斯威尔没再听到前门的铃铛发出警告声，而所有的门窗都从里面锁起来了。但如果他是被害人，又单独在屋内，是谁杀了他？不，就像戈登说的，离开屋子的人才是凶手，凶手就是蒙面人。 这样的结论又引出了什么呢？雷恩缓缓地问。 凶手啊，对啊， 罗威附和着。 我告诉你们啊，你不要多嘴，戈登，那天晚上屋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被害人，也就是塞德拉兄弟之中的一个人，死人不可能被化妆成这样。好，其中一个走进屋子的人清楚地知道收藏文件的地方，他直接走到书房的秘密橱柜前，另一个人不知道，他为找寻那个橱柜几乎把整个屋子砍得粉碎。好，谁最有可能知道藏匿地点在哪儿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个叫阿莱斯的家伙，威廉·塞德拉， 巡官回答。对了，爸爸，因为藏匿的地点是他设置的，东西也是他藏起来的。既然第二个访客知道藏匿的地点，第一个是刀斧手，他不知道，所以阿莱斯博士是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轻易地进入屋子可以证实这一点。门一向自动关闭，马克斯威尔的复制钥匙已经由第一个人拿走了，可是第二个人还可以进入，他用的又是阿莱斯博士原有的钥匙，你们看怎么样？ 那你认为蒙面人是谁呢？他的父亲问道。 这也有证据，我们在走廊上发现了单片眼镜的碎片，塞德拉博士是涉案的人当中唯一戴单片眼镜的人，马克斯威尔从来没有在屋子里看见过单片眼镜，这表示凶杀案发生当晚哈姆内特塞德拉在屋子里。如果哈姆内特在屋子里，那么他就是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另一个就是他的弟弟威廉，也就是阿莱斯博士。但因为威廉是被害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姆内特一定是杀害自己弟弟的凶手。 该死。 不不，佩辛斯，罗威跳着站起来，那是…… 等一下，戈登， 雷恩安静地说。 佩辛斯，你凭什么判断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是这件案子里的主角？ 佩辛斯生气地瞪了罗威一眼。我得说，哈姆内特塞德拉有几个理由想得到莎士比亚的文件。首先，他是藏书家，他承认威廉告诉过他有关于手稿的事情。我敢说，他是个典型的书虫，不会轻易让亲睹莎士比亚真迹的机会溜掉。另外还有一点可疑之处，他忽然放弃伦敦金斯顿博物馆馆长的位置，在自己厌恶的美国接受相同的职位，而且薪水还要低。凑巧的是，这让他能顺理成章地接触萨克森的贾格尔。最后，他在预定日期之前秘密来到纽约。 雷恩叹了口气。佩辛斯，你真的是绝顶聪明。 而且， 佩辛斯热烈地继续说下去， 哈姆内特是刀斧手的说法，是基于两个兄弟之中只有他不知道藏匿文件的地方这一情况，所以他必须乱砍，就想拿斧头的那个人的真正座位。屋子里有两个塞德拉，重建当时的情景很容易。哈姆内特在楼上威廉的卧室里乱砍时，威廉进来了，从书房藏匿文件的地方把东西拿走了。他们不久就碰头了，哈姆内特看见威廉手里的文件，就挥着斧头砍到了他的手表和手腕。双方纠缠的时候，哈姆内特的单片眼镜掉下来摔破了，哈姆内特射杀了威廉，把尸体拖进。 不！ 罗威大叫。 佩辛斯，闭嘴！ 连先生，听我说，刚刚说的每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我都可以同意。威廉和哈姆内特就是在屋子里的两个人，威廉是拿走文件的人，哈姆内特是蒙面人和刀斧手。但在争夺文件时，不是威廉被哈姆内特杀死，而是哈姆内特被威廉杀死。废墟里的尸体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人。我相信自称为哈姆内特被我们在屋内发现时快要饿死的人其实是威廉。 戈登， 佩辛斯反驳道， 那真是愚蠢。你忘了屋子里原来的钥匙是在尸体上发现的，这就足以证明尸体是威廉的。 不，佩辛斯，雷恩插嘴，那不合乎逻辑。戈登，说下去，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巧妙的说法不正确？ 根据心理学，先生，我承认很难有证据支撑我的观点。我相信躺在医院病床上的那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撒了谎，因为身为威廉·塞德拉，他是法国警方追捕的通缉犯，身为生还者，他现在拥有了文件，想自由处理文件。别忘了，他知道种种事情，可以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巡官和记者前一晚谈了话，所有的事情都被登在了报纸上，其余的他可以在第二天早上从记者那得到。雷恩怪异地笑笑， 戈登，我在理论上同意这个动机可以成立，推论很高明，但是谁放置了炸弹呢？ 佩辛斯和罗威面面相觑，然后两个人都仓促地同意，炸弹是由第三者在谋杀发生前24小时放置的，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文件，理由不详。这第三位主角放好炸弹以后，以为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就从现场消失了。老绅士咕哝了一声， 那么绑架事件呢？为什么生还者，不管他是威廉还是哈姆内特，故意卷入这场纠葛，然后无助地被警方发现呢？我们找到这个人时，他真的饿得半死，累得半死，记得吗？ 那很容易。 佩辛斯不服气，不管是威廉还是哈姆内特，他们的目的都相同，把造假的绑架事件嫁祸给死者，如此一来可以强化阴谋者表面的无辜。罗威点点头，虽然不无疑问。 巡官追问，那么多诺霍呢？ 如果哈姆内特是生还者， 佩辛斯回答，那么他就是绑架多诺霍的人，因为多诺霍看见他离开阿莱斯家，认为他是威廉的同谋，他可能以为绑架多诺霍之后就可以从他那儿问出藏匿文件的地方。记得他威胁要折磨他吗？但如果威廉是生还者，罗威尖锐地指出，那就是他绑架了多诺霍，因为多诺霍跟踪他，可能威胁到他的计划。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雷恩接着说，你们都同意哈姆内特·塞德拉和威廉·塞德拉两个人都涉及这件罪案，